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这里

当朋友，紧紧包围住你那双眼睛，多孤独多伤心，笑声闹声空心的回声，怀念着谁无法入睡。没关系，不用勉强自己，每段感情都有难忘场景，付出相信勇敢旅行，再转一个弯的你更美丽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熄灯陪你失眠，只点亮这一盏月光，不戳破谎言，虚伪狼狈都为你背，任性甜无所谓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安静听你后悔，就像一抹温柔的风，温热你眼泪。别怕时间再多拒绝，你的笑容最美。转一个弯的你更美丽，整座城市的安慰，熄灯陪你失眠，只点亮这一盏月光，不戳破谎言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